第23集。 失眠？失眠应该看精神科呀。 赵斌对接诊的病人说：“ 我们医院有专门的精神科门诊。” 大夫，我真的没办法了，求求你给我看看吧。 女病人激动地说：“ 我已经睡不着觉一个多月了，白天上班，我根本没办法请假，我只有晚上来看急诊。我上个星期来过，你们的医生也是告诉我白天看精神科门诊，但是我没有办法了，你给我开点安眠药吧，我就想晚上好好睡觉。” 赵斌对他这样的精神状态感到有些担忧，病人看上去太焦虑了，他甚至害怕病人拿到安眠药会有冲动。 你这样吧， 他最终还是为病人安全着想说：“ 我看我能不能联系到我们精神科的住院总医生，有空下来给你看看用什么药合适。我这里，你把具体情况跟我说清楚，好不好？” 病人点头，一叠声地说：“好。”赵斌打了精神科老总的电话，他们急诊有时候也会遇到精神症状发作的病人，需要让精神科老总来看。只是这种失眠确实叫人来有点小题大做。说明情况，放下电话，他打开病历系统，写病人的急诊科观察病历。 睡不着觉有多长时间了？ 一个多月。 是入睡困难还是容易醒？ 都有，我都有。我每天下班就很晚，晚上10点过到家，收拾好了快12点，躺在床上就是睡不着，可能要2-3点了才终于感觉有点想睡了，闭着眼睛总是睡不踏实，后面就迷迷糊糊的，然后6点过就醒了，我都要崩溃了，医生。 赵斌对他露出安抚的微笑，让他不要太着急。 失眠现在确实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病了，你也不要紧张，很多人跟你有一样的困扰，我们医生呢会帮你一起解决。你现在平均每天睡多长时间？ 3到4个小时吧。 睡眠质量怎么样？白天起来会不会觉得乏力犯困没精神？ 赵斌问他，病人摇了摇头：“ 我真的精神都不算差，白天还奇怪，工作都能做完，但是晚上睡不着，真的太痛苦了。” 会做梦吗？ 赵斌一边写一边问。 不做梦，我觉得自己就没有进入过深睡眠。 这时候精神科的老总已经下来了，赵斌让过座位，在一边简单交代病情。精神科的人懂他的意思，无非是怕病人有情绪障碍出现自杀冲动。精神科的医生又问了一遍病情，然后开了处方给他，交代他尽量有空来精神科门诊再详细咨询，病人这才放心地离开了。 你最近也没睡好吗？ 精神科老总问赵斌。 嗯。 赵斌喝了口水润润喉。 科研文章压力很大，我这几年都没基金，现在又要考虑生主治的问题了。 教学医院做医生真的难。 精神科的老总拍了拍他的肩膀。 有时候我都想把病人的药给自己吃掉。 5月很快来了，全国的天气都很好，5一长假又成了人山人海的世界。对于毕业生而言，无需再挤这一趟长假，考过了研究生得到复试通过的毕业生更加轻松，无需找工作，即使学校还安排有课程，都挡不住他们要上天的轻松脚步。一个班可能有一半的学生都在逃课出去毕业旅游。黄伯怀从不逃课，罗明瑶更不敢逃课，朱珍珍选择性逃课。现在他们三个决定大学最后的时光任性一次，逃课出去毕业旅游。朱珍珍在寒假解决了单身的问题，男友是初中同学，寒假时候两个人偶然重逢，有了新的缘分。朱珍珍的男友在广州读书，盛情邀请他们来珠海海边玩。黄伯怀对旅游计划愁秃了头，听说有人帮忙计划安排，正好求之不得。罗明瑶一向没什么主见，去哪儿都一样，于是四个人商量好了时间，预算准备好，就出发去了珠海。珠海的5月已经是入夏的天气，比起还在春季的 C 市热了不少。几个人在机场脱下外套，只留 T 恤，拖着箱子出来。 离开空调充足的地方，湿热的海风迎面吹来，朱珍珍和黄伯怀都露出了惬意的笑容。看了看在后面走着发呆的罗明瑶，黄伯怀凑到朱珍珍面前。 哎，珍姐，我最近总觉得小明不太对劲儿，你赶紧给试诊一下。 朱珍珍确实最近没关注过罗明瑶了，虽然大家是一个组实习的铁哥们儿好战友，但在热恋期间，朱珍珍还是轻易地做出了见色忘义的选择，把自己的好朋友扔到了脑后。此时她自觉有愧，走到罗明瑶旁边问她： 小明，感觉精神不太好呢？ 最近一直都睡得不好。 罗明瑶回答的语气很淡定，朱珍珍一时不好说有没有问题。 可能是考研的时候作息乱了吧，现在总是掰不过来。 一时半会儿两个人都说不出个所以然，只能先带着人尽情享受假期。在酒店稍作休憩，朱珍珍的男朋友到了，来和他们会合，带着他们吃过午餐，一起去骑车游情侣路。天气是艳阳高照，阳光下四个年轻人沿着海滨骑行，耀眼的光芒落在海浪之上，泛起层层金光，又拍打礁石，洒落无数钻石般璀璨的光华。海风吹过棕榈树，夏日特有的知了鸣叫在这个海滨城市投下宁静的气息。他们在路上不时来一次飙车比拼，四个人一会儿大喊一会儿大笑，额头上全是闪亮的汗水。 小明， 黄伯怀在最前面冲罗明瑶吼： 你追上来呀，追上我就让你。 小明，上去打他。 朱珍珍被黄伯怀的虎狼之词气得不行，让前面的罗明瑶上去替他揍人。 我帮你打他。 朱珍珍的男朋友唐毅说： 你打他干嘛？你陪我呀。 朱珍珍和唐毅说话语气一点都不一样，听得黄伯怀一个哆嗦，又加快了速度。罗明瑶在后面喊他： 黄伯怀，你别跑，快把我的水还回来。 四个人大笑着往前一路骑行，在珠海渔女的雕像前拍照留念。朱珍珍和黄伯怀仔细看照片，确定罗明瑶没什么不对劲儿，拍照时候笑得挺开心的。两个人确定罗明瑶没什么特别问题，还真的就是考研后遗症，才放心地带人继续往下玩。晚上大家去海鲜市场吃大排档，海鲜的价格也不便宜，几个学生也不敢敞开了手脚。吃了半饱，黄伯怀又提议去酒吧体验，结果找到一家酒吧坐了一会儿，都被里面的灯光晃得头昏眼花，开的震耳欲聋的音响里低音强劲的心脏都带着乱动了。四个完全没有社会体验的学生落荒而逃，带着几瓶啤酒自己去海滩喝。夜晚的海滩上零零散散还有许多乘夜赏月的人，褪去了一天的燥热，海风吹得极其舒适，絮絮的人声散落在海浪声中，静谧的月色之下有一种安抚人心的力量。他们学着电视剧里看来的社会人士的模样，一瓶一瓶地喝着啤酒，喝得都有点兴奋了。黄伯怀开始高谈阔论心胸外科的未来前景，以后要跟着导师做出怎样的成绩，成为心胸外科的新行业标杆。朱珍珍和男朋友根本不听他的，两个人搂抱在一起说着黄伯怀这个单身汉根本没听过的情话。朱珍珍语气都变得又温柔又少女，黄伯怀偶尔听一句吓得以为自己看错了人。只有罗明瑶一言不发，安静地一口一口喝啤酒，他每一口也没喝多少，总量还没有黄伯怀多。黄伯怀忍不住笑他： 小明是跳过了兴奋期，直接进入抑制期了呀。 说着扶罗明瑶起来： 来起来，看看你现在的步态，查个小脑体征。